你

情，对那河没有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。 Yeah. 静静地